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39集。初五，夏九家早早出门买了吃的喝的，还在咨询心外科医生后买了些评书、有声小说、电影、休闲游戏给叶萌萌平时解闷。班长上官凌霄上前敲门，叶萌萌妈妈出声问： 谁啊？ 高一六的班长上官凌霄来看叶萌萌。 叶萌萌的妈妈伸手推门，上官凌霄出声解释： 阿姨，我们听说叶萌萌生病了，过来看望。 夏九家看见叶萌萌的妈妈也有一些憔悴，与上回热情招待时的样子不同。 啊，稍等啊。 叶萌萌妈妈掩门进屋，过了一分多钟才又招呼同学： 哎，进来进来，不用换鞋哈。哎，我去拿点饮料。 夏九家最后进屋，从重重的背影当中看到站在客厅茶几前的萌萌。叶萌萌一见大家就开始狂掉眼泪： 我得休学。 夏九家有点难受，上回分别叶萌萌还十分开心，问自己如何提高英语，打算利用假期时间听听新闻、读读杂志。当时叶萌萌说争取下个期末能进前550，高二期末能进前450，最后高考能到前350，上排名前20的名牌学校。一个学期提高50名，这不算野心。那个时候的叶萌萌充满对未来的期待。可是，难道这就叫命？夏九家无端想起一些影视里的角色台词：我们命中注定是这样子，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只能归结于命。 要修多久啊？ 1到2年。 一年肯定可以的。 萌萌多萌呀，老天爷又没眼瞎。 嗯，对啊，医生会留余地的，都会往重了说。 是啊，上次我得小病医生都说得可严重了。 哎，我上网查了，这病可以根治，完全恢复，就算不如以前健康也基本没有区别。虽然是要休学一年，但是比起得重病的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 对啊，不用怕，只是延期一年毕业，别想太多。 咱年轻有大把时光，一年时间不算什么啊。 有那么多复读的呢，顶多毕业时和他们一个岁数呗。 等大学念完，谁管你02的还是03的？ 到时候你们全都高二了，就我还是高一。 我们会等，到时候来跟我们玩。 嘿，新同学也会很好的，这样你就有了两伙高中同学，多好。 我好怕再回学校会跟不上。 傻瓜，自己在家也能看书，比别人多学习一年呢。每天随便翻一翻必修一的课本，再做几道题就不会忘，还能提前看看接下来的内容，这是好事儿。你比大家多出一年来研究功课呢。 是吗？ 是，必修一而已，又不难懂。你看，别人连着上了9年半学，还得再上6年半。如果想读硕士，这个时间还要再长，只有萌萌中间可以休息休息，适当停下蓄力，才能发出大招。一直东奔西走，人会特别疲劳。你一边玩呢，一边学，就能多看好多文章，多背好多单词，大家羡慕都来不及呢。 他是学神，讲出的话最有分量。 安仲前后立即跟上。 是啊，我们都想玩。 每天上课累得要死，你一边玩一边学，潇潇洒洒的，不像我们一群野狗。 几十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叶萌萌渐渐地被说动，她重新露出笑容，想要百分百确认一般，抓着夏九家、沈西、孙天书等等学神学霸，不断地问： 我自己在家学习，真的不会被拉下吗？真的，真的可以考更高吗？ 大家为了让叶萌萌安心养病，摆出最坚决的表情，最肯定的语气。 当然，别担心，先养病。等好了，我跟沈西可以帮忙制定计划，到时候有不会的题，也可以尽管来问。 嗯。 正聊着，叶萌萌妈妈端来一盘水果。 来，吃东西，别光说话，都是有机水果，还很甜，来，吃一点。 大家没动。沈西却大大咧咧抄起一个苹果， 谢谢阿姨。 又拿起桌上的刀，有点笨拙地开始削。一段果皮搞成 N 段，最后用拇指中指掐着坑坑洼洼的有机苹果递给夏九家。 豆儿。 学校超市里的水果都不咋样。对于沈西，夏九家想远离，他要学习，讨厌过早烦恼某种陌生的事。于是夏九家没动作，结果沈西十分死板，持着苹果也不放弃。 豆儿， 再僵持就要惹来目光了。知道沈西有精神病，夏九家只好伸手接过啃那个沈西的手捏过的苹果。好不容易吃完，沈西又削了一个橘子。 豆儿， 夏九家只得又接过。因为叶萌萌需要静养，十点不到，上官凌霄便站起来。 哎，好了好了，兄弟姐妹，让叶萌萌好好休息。 有些与叶萌萌关系一般的人早想回家了，立即响应。只有叶萌萌的两个朋友拉着叶萌萌的几根手指。 萌萌，好好休息，我们肯定经常过来。 谢谢。那，过两天开学，你们好好学习。我就不去学校了，我再也不是二中2017级六班的学生了。 说什么呢？永远都是。 几十个人浩浩荡荡走出天汇区小区，夏九家手里提着一袋水果。见夏九家吃完苹果吃橘子，叶萌萌的热情好客的妈妈以为夏九家巨喜欢水果，硬塞给他一大兜子。沈西瞧着挺重，伸手去拎，夏九家没放手，二人都握着塑料袋的提手勾来勾去。夏九家听见身后傻了吧唧的安仲目瞪口呆， 我去，沈哥和夏大的咋还手拉手了呢？ 沈西撒手回头怒斥， 喂，你瞎了，我们在抢水果， 根本没有碰到，他倒希望拉上。 哦， 正好走出小区，夏九家没注意脚底有一块冰，一下踏了上去，鞋底一滑，只听哧溜一声，立刻就要仰面摔倒。大冬天的，旁边那个麻辣烫店直接把水往外面泼，这么厚一块冰，没素质。沈西因为要骂安仲拖后一步，见自家皮冻要摔倒了，沈西本能一般的一个箭步窜上，从他身后伸手一抱拖住了。由于要拖起来，沈西双臂用力紧紧搂着夏九家，将人死死箍在怀里，觉得皮冻真的很瘦。夏九家重新踩住冰面，脚腕使力想站起来，却是来回出溜了好几下，在沈西怀里扑腾了半分钟。沈西一直抱着，双臂有力，硬扯起来。这么一摔，水果摔出去好几个。夏九家去捡，却在捡最后一个苹果时，意外看见另外一只手，二人指尖一齐触到那个苹果。夏九家抬头，沈西也正抬眼，他们俩在距离极近的地方对上目光。夏九家甚至能看清月光在沈西眼中投影出来的柔光， 他脸目，将手指从那个苹果上面移走，沈西一把拿去，而后站在夏九家的身前，一个一个地将刚刚捡到的水果丢进对方手中的红色塑料袋。夏九家坚持自己拎着，沈西也没怎样，水晶皮冻再像皮冻也是男人，还练过泰拳。 小皮冻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